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通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对于中医调理体质，我们并不陌生，依据体质的不同，中医或化痰祛湿，或益气温阳，从而帮助大众达到调理养生、延年益寿的目的。因而，和体质相关的中医药知识广受欢迎。但也许人们不知道的是，中医体质学是一个系统的学科，在这里面大有学问。北京中医药大学，这里被誉为全国中医药领域的最高学府。 首先呢，我们先看《黄帝内经》的一段话，编辑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也就是说，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正在学习的正是中医体质学这门课程，内容包括如何对体质进行辨识，不同体质相关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研究以及调理方法。现在中医体质学已经进入了全国所有高等中医院校的课堂，而这一切都和一位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琦是我们国家仅有的60位国医大师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同时他也是中医体质学的创建人和学科创立者。他告诉我们，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对于体质现象的关注，现代医学更是佐证了不同体质和疾病之间存在某些对应关系。 看起来这些病是一个零零总总的病，但是它的闭合呢，它一定有一个土壤，容易产生这一类的病。比如说刚才说了，痰湿体质的人血脂容易有问题，血糖容易有问题，他就容易得脂肪肝，容易得高尿酸，女人容易得，比如说多囊卵巢。 经过30多年的积累和论证，王琦认为，在中国人中存在9种体质类型：平和体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气虚体质，气短少力，容易疲乏；阳虚体质，怕冷。阴虚体质怕热，痰湿体质身体肥胖，大腹便甜；湿热体质面部油腻，一生痤疮；血瘀体质面色晦暗，容易长斑；气郁体质多愁善感；特禀体质则是容易过敏的人群。以体质的不同作为依据，可以做到个体化养生和个体化诊疗。这是王琦在北京北三环附近的诊室，在这里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病患者。有的人在医院检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但是身体状况却异于常人，严重地影响到生活质量。 就是洗一双袜子，就是汗就这么多。 我就洗3个碗，3个人的光碗瓢盆，也就这样。 从医数十载，王琦每天都会听到各种苦恼的倾诉。 世界上的这个奇里古怪的病太多的去了。今天有一个病人，他每天他告诉我要吃50克生姜，他吃了多少年了，用生姜煲汤，他也不吃这个东西，他就冷的就不行，冷到什么程度呢？他告诉我是寒风透骨，他从骨子里面冷。 如何从体质的调理入手，帮助这些痛苦的病人摆脱困扰，是王琦一直以来致力研究的方向。他认为很多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对体质的自查来调节饮食，规划生活习惯，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这是一份体质调查量表，通过对于一个人年龄、身高、体重、生活细节、工作情况以及脾气性格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可以基本确定他的体质类型。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是痰湿体质，你要容易得什么病什么病。然后呢，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结构，我再给你干预一个什么方法，我让你不要走到那条路上去。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让每一个人不是把健康交给医生，而是把健康交给自己。 这是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基层中医门诊部，大夫们正在免费为附近居民进行体质测量。 能吹吗？ 不能吹， 不能吹。容易感冒吗？ 不容易感冒。 皮肤上起疙瘩吗？风疹。 现在由于国家的宣传推广，很多居民已经开始了解中医体质学，在医生的帮助下，他们可以便捷快速地通过量表测量知道自己的体质类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背后，王琦的团队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好像是一个量表，实际上我们是经过了多少次人、多少频次、多少一个漫长的时间，把它确定下来。 2005年，王琦已年过花甲，他依然带领着学生们，在国家973计划的支持下，启动了对中国人体质的普查。因为随机抽取的样本必须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足迹也遍布天南地北。王琦亲自上门调查受访者时，人们并不知道眼前出现的是一位中医泰斗，他还曾被误认为是推销员。在对王琦的采访中，我们曾问过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想了想告诉我们，也许是因为他比较执着。 要跟他慢慢地跟他谈感情，然后他坐下来耐心地听你谈。比如说你说你怕冷，我们如果确定你这个人是怕冷，那我们说你夏天穿什么衣服啊，你怕空调吗？你胳膊冷啊，还是膝盖冷啊，还是喝凉水不行啊？你现在要一个人要调查他一个东西，可能要记录40分钟到一个小时。 2009年，在《中华中医药杂志》上发表了基于全国9个省市21948例受访者的调查数据，描述了一般人群的中医体质类型分布规律。调查显示，平和质在中国人口中约占1/3，不健康体质的前三位分别是气虚质、湿热质、阳虚质。有的人同时拥有2种以上的不健康体质倾向，不同的性别、年龄、地域、职业、体质特点都会有所不同。王琦他们制作的体质量表 正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 这个量表就是说它是2009年被纳入这个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一个行业标准，那么从这个2009年以后呢，就开始在全国很大范围的在使用，包括这个临床在用，也包括一些科研院校在用。 关于您的一些个人信息，个人的这个出生的。 2009年开始，体质辨识已经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但是这对王琦来说远远还是不够的。他希望能够利用科学手段找到更精准快捷的体质辨识方法。 我的学生们做这个课题，就是把一个人一个群体来辨识清楚以后，我们把血液样本收下来啊，把他的土液尿液收下来，我们来做研究。 把眼镜摘掉，然后头发镜像镜像往上。 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一项新的研究实验，他想探究的是人脸和体质的对应关系。实验者把人的脸部分为64个关键点，逐一分析特征。在收集了5200多例人脸数据之后，他们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就比如说痰湿，它的两拳，就是说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包括两颊，包括再往下两颐这块的距离，它都是九种体质里边最宽的、最大的。但是阳虚呢，刚好与它相反，它是所有的，包括从两个脸的宽窄，包括人中长度、下巴长度、鼻子长度，它所有都是最小的。 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不止于此，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容易过敏的人，一旦接触到某类物质就会起皮疹、打喷嚏，严重的甚至威胁生命。从调理体质的思路出发，王琦开发了一些新药。 我们选了有20例的过敏性疾病的病人，那么服药前呢，让他去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测一个过敏原，服药以后呢，再让他测一个，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免疫学的指标。 实践证明，王琦的药物是有效的。从一些生化指标上可以看出，参与实验的患者过敏有所好转，而随之开展的基础研究也证实了从中医调理体质的角度治疗过敏是可行的。 过敏体质的人啊，他身体之内的这个树突状细胞就跟我们的正常人啊，就说叫平和体质的人是不一样的。这种状态的人呢，就特别容易，这个免疫系统特别容易被激发，他一旦接触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进入到一个免疫反应的状态。 王琦一直认为，要赢得现代社会的认可，传统中医必须和高科技相结合，而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起点。 我的脸是怎么保养？ 现在中医体质学成为教育部2级学科，繁荣发展突破了传统中医理论过于深奥难懂、不容易被老百姓接受的现实。但是早在30多年前，情形却并不是这个样子。 在中国古代呢，对于体质和疾病之间， 王琦曾为自己写过一句诗：万里云天万里路，一重山水一重天。诗中所抒发的正是他自己从医数十载，在曲折中不断前行的感慨。上世纪70年代末，王琦成为了文革后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届研究生。在准备撰写毕业论文时，《黄帝内经》中有关阴阳25人的内容吸引了他的兴趣。 《黄帝内经》里头有一种说法，把人按照那个金木水火土五行分成了5种人呢，在雅行再分5种，那就25种。他描写的那些人呢，比如说土行人是什么样呢？土行人就是性情温和啊、敦厚啊， 肩膀宽呐、啊，走路平稳呐、啊。 他开始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城里，寻找2000多年来中医典籍里任何和体质有关的内容。然而他发现，中医历史上关于体质只有零散的描述，而缺少全面系统的整理。于是他打算以体质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质疑他这么做的就是他的老师。 他说，我们老师说中医体质学有这个学吗？你做这个东西，你不要回头弄得大家都认为没这个东西，你弄得不必，你可别掉以轻心啊，这件事情。 当时王琦已经35岁了，为了攻读研究生，他告别妻子母亲和2个年幼的孩子，从江苏独自来到北京。他非常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但他还是选择了坚持。后来他终于得到老师的支持，以论中医体质学说在临床医学中的重要意义，这篇论文顺利毕业。上世纪80年代，各种新兴事物都在萌芽，王琦意识到中医体质研究的广阔前景。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除了教学与坐诊，又开始为中医体质的研究申请科研经费，邀请专家论证。他一个人起步艰难。 这个标书怎么写？原来的时候那些年代都是我自己在写啊。那么标书写完了以后，我们要去答辩。答辩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专家，国家自然基金的录取率大约在15%-20%，也就是说100个高校的那些各个专家教授们去报基金，那录取率大概也就是15%-20%左右。 1984年，他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供的第一笔科研经费8万元。他开始组建团队，为体质研究建立常模，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回望当年，他一个人奔走筹划孤军奋战，而现在团队不断壮大，在全国许多的中医药科研院所都有人在从事中医体质学的进一步研究工作。除了开创中医体质学，王琦还出版过《中医脏象学》《复诊学》《男科学》等多本学术专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似乎更愿意为传统融入新的内容。他还是中医历史上第一个开设男科门诊的专家，那也是在风气还相对保守的80年代。 我当时也就是坚持，我说你呢让我开3个月，没人找我看病了，我呢就自己自动熄火了。然后他最后同意我了，我就在西医院我就开男科了。开男科以后呢，这个病人就很多了。 王琦改变了男科疾病从肾论治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从肝论治的理论，带来了男科治疗的重大变革。正是这些成就使得王琦在中医界开始有了名气，成为中医男科治疗的第一人。 在一个问题上来否定我，我会不会说你否定我我就怎么样，倒反而呢我会激励我。我如果一些学术上的证明，我倒是愿意说你给了我什么启示。 吃饭了 开饭了，你好容易在晚上吃顿饭。 这天黄琦难得在家，妻子于淑芳特地为他做了几道他喜欢吃的菜。如今夫妻二人都已经年逾古稀，却都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为了帮助王琦处理一些日常工作，于淑芳还学会了使用微信，并教会王琦。几十年来，妻子义无反顾的支持，让王琦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业中去。王琦的学生都笑称，他们拥有一位伟大的师母。 他七十多岁的人了，他现在的压力更大。我们有一次走了很远很远，后来打电话了，他马上就走了。所以他对事业心很重了，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他的事业最重要。 王琦自己曾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天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可以工作四个小时，一年就是1460个小时。单单这一块，每年就比别人多出61天。他曾和人开玩笑，干到60岁就退休，但是依旧没有闲下来。 好的。 2016年夏天，王琦参加了一档养生节目的录制。他经常接到媒体的邀请，如何运用中医体质学来养生受到观众的欢迎。在节目现场，他见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德国科隆市市长何科女士。节目录制开始前，何科特地邀请王琦为自己诊脉。原来多年前王琦曾为他看诊，准确地判断出他的身体状况，这让他感受到中医的神奇。后来他还把王琦的药方装裱起来挂在家里。这一次何科专门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邀请下参与节目的录制。在节目中，王琦讲述了他们相识的经过，何科也上台表达了对中医的浓厚兴趣以及他的建议。 来翻一下眼睛传言传胡飞说， 20多年来，王琦一直致力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除了招收海外留学生之外，他还去过23个国家和地区治病讲学，拉近了这门古老医学和外国友人的距离。2016年8月，王琦作为中医界的代表，参加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2016中医流派国际发展论坛。 中医人一定是要自信的，中国人一定要自信的，我们必须要有原创的东西，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这个世界，能够体现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 在未来，王琦寄望于拓展基因领域的研究，也许中医体质学能够和基因技术相结合，找到新的突破点。 我们会把不同人的不同体质类型的基因表达，它能不能区分，那将来我就测你的血，一滴血我能就知道了啊，你是在什么基因表达上，你是什么基因表达，你是什么体质，那不是将来是一个非常更精致的方法吗？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基地首飞成功的画面。这个外号胖虎的大家伙是中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的里程碑工程，也将2016年中国的航天事业带向一个小高潮。就在长征五号准备发射的同时，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分别搭载的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船，于10月19日成功实现太空交会对接。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入住天宫，开始了为期30天的太空驻留生活。除了传统大戏外，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成功升空，使中国的航天事业多了一抹哲学色彩。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首飞成功，则拉开了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大幕。2016年的中国航天事业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好戏不断。也是这一年，中国航天迎来了他一甲子的生日。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60年前的秋天。1956年10月，从美国辗转归国的钱学森受命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开始了我国导弹的研制工作。当时，整个中国除了钱学森本人外，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长什么样子。钱学森只好白手起家，培养我国自己的导弹人才，开始了中国航天漫漫创业之路。这张照片拍摄于1994年8月22日，合影时，这四位老人的平均年龄已经80岁了。很多人对他们并不熟悉，然而他们的背后是一段新中国国防航天事业开拓的风云历史。如今我们熟知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东风系列导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风云气象卫星等等一系列航天工程，如果查阅他们背后的资料，总能在总负责人的名单中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导弹与控制技术专家黄伟禄，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涂守鄂，导弹和火箭系统专家梁守盘，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宁。他们因为在航天领域为我国做出的卓越贡献，被人们尊称为航天四宝。60年前，和钱学森一起创业时，航天四老还是平均年龄40岁、刚从海外回国不久的有为青年。当时，很多人对我国自力更生研究导弹产生质疑，认为我国没有能力制造自己的导弹。但是，被任命为东风一号总设计师的梁守盘，从一开始就不这么认为。 德国人做说是地球上就没有人做过，我们现在只是说中国人没做过，地球上是有人做过的。我说我们不能够这么一点这个自信心都没有。 作为入门，中央决定力争外援学习导弹技术。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56年12月19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的苏联 P1 导弹交接验收及签字仪式。从此中国正式开始了导弹的拆解研究工作。作为中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字的就是航天四老中年龄最大的任新民。1957年底，前苏联援助的两枚 P2 近程弹道式导弹秘密运抵中国，仿制工作随即展开。这就是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但是任新民一下子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竟然没有关键的发动机试车台及试车规程等资料。问及苏联专家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没有试车台，发动机造好就要运到苏联试车，永远受制于人。前苏联的目的显而易见，在一枚技术二枚经验的情况下，任新民坚持要造中国人自己的试车台，最终这条路走成。 这个东西不靠自力更生，你靠谁啊？你靠别人帮你嘛？人家不帮你帮人，你怎么办呢？ 作为我国第一颗导弹，东风一号的研究倾注了任新民等人全部的心血。然而，就在1960年东风一号发射前夕，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协议，撤回了所有援华专家。当时的情形，身为航天四老之一的黄纬禄记忆犹新。 李老总讲，我们一定要搞出我们的蒸汽弹。 蒸汽弹， 是中国人民的志气。那大家听到李老总的这个动员报告，大家镜头也开始，始终没有好像就是好像失望的很。没有希望呢，那大家还是努力去干，甚至比原来干得更猛一点。 1960年11月5日，在祖国的地平线上成功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研究导弹的决心，大家迎难而上，开始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的难关。两年之后，东风二号随之诞生，却在任新民四人信心十足等待发射成功的好消息时，给了他们弹头一棒。发射几秒钟后，东风二号在空中失去控制，仅仅停留了1分多钟，就炸毁于发射台前方68米处。胡守锷作为东风二号总设计师，提起当时的情形还心有余悸。 下发时候很快就掉了，导弹正在掉下来，这个导弹设备啊。对我们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关键的用，因为你通过这个设备，这个方面要求很好的研究这个设备，你大家都是一个上升，啊，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办。你老总出来讲话了，失败没什么可怕，你做实验吧，从业失败与成功，啊，问题是你做失败以后。怎么办？他是去给你鼓励，然后呢，他从他的角度帮助你们创造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啊，这找大的设计师对啊，或者什么干什么经济啊。 在总结了这次失败经验后，1964年6月，中国终于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1966年，两弹结合使中国终于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时间来到 在接连了东风一号和东风二号的几年后，任新民四人的知识积累走向成熟，他们开始各执一棒，扛起了各种型号导弹和火箭的研究任务。任新民着重运载火箭的研究工作，涂守鄂则坚持在东风系列导弹的研制上着手研发8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黄纬禄配合我国的核动力潜艇研制，开始我国自己的潜对地导弹研究。梁守涵则转战反航导弹，为我国的海防事业贡献力量。在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之后，涂守鄂坚守在东风导弹的研制上，作为总负责人之一，相继完成了中程导弹东风三号和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的发射任务。此时中国导弹的最大射程已经由600公里增长到4000公里。 开头没有三位移打这些导弹去做计划，最开头的时候呢，有个一个计划，总部拿着正导弹往打接近导弹过去，你被什么打？打几个弹？那时候不是84弹，四个弹的话，一个是近程的，再一个是中程的，然后是中远程的，还有一个远程的。不过呢，打下的话，最后一个弹呢，射程要80公里以上。 1980年的5月18日，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实际上，它也是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它将从西北深处的大漠穿越10000多公里，到达南太平洋1.5个半径为70海里的原始区域。这次发射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天上午，作为总设计师，涂守鄂在发射命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上午10点，随着一声发射指令，东风五号拔地而起，飞向长空。30分钟后，东风五号准确命中预定海域。这次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国家。东风五号和它的衍生型号，至今仍是我国战略性武器的终坚力量。 对我们的发射成功以后，对外面还影响很大，人家也不该轻举妄动。 并不是每个人的研究之路都像涂守鄂一样顺利。就在涂守鄂研制东风五号的同时，黄纬禄也接到任务，开始配合核潜艇的研制，研发我国自己的固体潜对地导弹。但在动乱的环境中，科研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加上早期论证方案准备很不充分，致使潜对地导弹的研制进展十分缓。黄纬禄也受到了波及， 我靠边站了。但是同志们对我还是比较尊重，所以在文革期间没有戴高帽子游街，至少我还是可以活动，还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在做试验的时候，我也去，我去什么短沙大学做做记录，有的时候看到有问题了，那我就是提出来，我向我提个参考意见，你们看合适不合适，合适你们就采用，不合适当我放屁。 一直到1979年，黄纬禄被重新任命为总设计师，潜对地导弹的研究工作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82年10月，我国第一枚潜对导弹蓄势待发。为了发射这枚导弹，我国向全世界发出了禁海通告。 在第一发打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是大概可以完成任务。等到这个导弹一打上去，没多少时候，就是像天女散花一样，就在空中就炸了。击杀大家都傻了，一个不晓什么原因炸，一个就是大家辛辛苦苦的干上这么多年，干出这个成果出来，结果一下炸了。 通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排查，导弹自毁的原因找到了，相应的措施也迅速跟进。此时离我国向全世界发布的近海公报的规定时间只有一周了。如果发射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自行研制、第五个能从潜艇上发射战略导弹的国家。而在这期间，黄纬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两个星期之内减掉了22斤的体重。 在最后一天了，目去发现目标，就是当作是已经发现这个目标，大家很高兴，然后想半途落水，并且报告这个是落点是在标准的范围里，那算是圆满成功。大家亢奋，摸死上班的跑到天上去。 当时潜地导弹的技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受到一次核打击后拥有进行第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它与核潜艇的结合成为我国战略核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温文尔雅的黄纬禄不同，航天四老之一的梁守盘被人称为导弹怪杰。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式，当中国的导弹方阵走过天安门广场时，观礼台上的外国专家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他们惊呼：“飞鱼，中国飞鱼！”被外国史官们称为“飞鱼”的导弹，实际上是中国生产的鹰击八号及 C-801 反舰导弹，他们的总设计师就是梁守盘。飞鱼是法国代号为 AM-39 空舰导弹的名称。外国专家之所以会如此敏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外形与飞鱼极为相似，而是源于发生在1982年的那次著名战争——英阿的马岛之战。就在这场被世界军事家们称为20世纪第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中，造价为1.5亿美元、被誉为英国人骄傲的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却被阿根廷军队用2枚从法国进口的飞鱼导弹一举击中。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现代化军舰谢菲尔德号很快就沉入大西洋海底，将它击沉的法国飞鱼导弹因此声名鹊起。而世人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同类型导弹，性能与飞鱼不相上下。1963年，钱学森和梁守盘在一次科技会议上，根据导弹发展的趋势，提出用冲压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研制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但由于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研制过这种型号的导弹，所以一开始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有人就说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当时来讲说苏联也没有，美国也没有，就你三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也不管，我也不理。我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说，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蛋，我们一定要超过。因为是部里来的，交给钱森副部长。钱森副部长在我写的那样写了一句话，同意梁少凡同志的意见。 1970年，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鹰击一号和海鹰三号正式被批准研制。在1984年的巴黎航展上，当飞行速度达2倍音速、最远射程达45公里的鹰击一号 C101 一亮相，立刻引起轰动。它被誉为最令人惊讶的超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航天四老中，由于任新民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所以被航天人亲切地誉为总总师。这幅题字在旁人眼里或许是志同的涂鸦之作，但却是任新民女儿保存的珍宝。这是任新民于2017年元月为长征5号题写的祝福，此时距离他逝世不过1个月的时间。虽然年逾百岁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完美地控制毛笔的力道，但却倾注了他所有的精力，一如对待他研制的每一个型号火箭。我的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是任新民对自己一生的总结。1970年，任新民临危受命，担任长征一号总负责人。就在长征一号发射前的最后几天，周总理常常点名要任新民去汇报情况。1970年4月24日，当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卫星从大漠戈壁腾空而起时，任新民就在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掩体中见证了这振奋人心的一刻。46年后，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发射成功。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五号，任新民见证了中国运载火箭系列从出生到成熟的历程。世长辞，航天四老在天堂重聚。回顾他们的故事，就像是在回顾中国航天60年发展史。航天四老的故事结束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像他们这样老一代的航天人，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下独立自主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航天事业，为新世纪我国航天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奠基的平台上，更有威慑力的战略性武器不断坚实着中国人的脊梁，将会有更多的运载火箭搭载着载人飞船、人造空间站以及深空探测卫星上天，继续书写我国航天事业的辉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又是秋末花落泥，又是纷纷细雨遇见了你，又是灯火在摇曳，又是黄昏了继续，又是我在想你。风在说戏，随风撩拨痕迹，你心起了涟漪，要跟寂寞里 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